一起来欣赏一段高英培和徒弟孟凡贵合说的相声《孝子》。 哎呀，太高兴了！ 是， 感谢大家。 哎， 我们能参加这个晚会演出，心里非常激动。 嗯， 正是跟亲爱的观众探讨一个问题。 你要探讨什么问题？ 我打听一个词儿。 什么词儿啊？ 孝子 啊， 这俩字儿你会讲吗？ 太会了。 哦， 孝子谁不知道啊？ 你说说。 您比如我， 嗯， 孝顺我爸爸，我就是孝子。 你只能说你理解一半。 一半？ 你这是名词 啊， 现在孝子是动词。 动词 孝子 啊， 就说我必须得孝敬我的儿子，这就叫孝子。 那么理解？ 那当然了 啊。 现在你想啊，家家都是一个， 对，都独生子女， 不是独龙， 嗯， 就是丹凤， 再加一只虎，仨瞎子，是不是？ 瞎子干嘛？就是这孩子 啊， 我孝顺还不是儿子。 您孝顺谁呀？ 我的孙子。 哦，您都有孙子了？ 有了。 是啊， 你可不知道，有这孩子以后给孩子起这名儿，我就费了大事了。 费什么事啊？ 现在的小孩都显着聪明， 嗯， 全都是俩字重叠呀。 怎么俩字重叠？ 你看，有叫芳芳， 有 叫圆圆， 好听， 有叫暖暖。 是， 你琢磨琢磨， 您那孙子叫什么名？ 我们也重叠字啊。 什么重叠字？ 蛐蛐。 蛐，跟我们家孩子差不多。 你家的孩子是 蝈蝈？ 不， 俩草丛。 都起这名字？ 就是。 所以给孩子起完了，人家他姥姥家不同意。 没法同意。 老家说他干脆叫一个字吧。 叫什么呀？ 我们叫宝。 哦，小宝。 跟您说心里话， 嗯， 没孙子是我是盼孙子 啊， 可把孙子盼来了。 怎么样？ 我也变孙子了。 您怎么变孙子了？ 他要点东西不给买，躺在地下撒泼打滚。 这孩子 啊， 我跟您说啊，现在全是独生子女， 嗯， 小孩净这个， 嗯， 不给买东西，躺地下就哭。 对， 我跟您说， 嗯， 您可得给他买， 嗯， 您要不买，他哭出点毛病来，您心里头更难受。 我跟您说啊，他要这样东西没法玩。 是他玩，是您玩啊？ 他玩啊。 还是的，孩子要玩，这东西准好玩， 准 是太贵，不舍得给买。 你这一说错了， 不贵， 我不怕这个，贵我也不怕。 那就是不好买。 好买。 好买干嘛不给买？ 出了我们胡同大街边上就有卖的。 那给买吧。 买这个东西没告诉你们这。那么你们家孩子要这东西你给买吗？ 当然给买啊。 哦， 我们家孩子我也就一个 啊， 要星星不给月亮，要什么我给买什么。 嘿， 我就看不了这孩子哭。 对， 您说说，您那孙子要什么玩意儿？ 花圈。 花。 你给买啊？ 不买。 完了，不是到这阵甩石了。什么毛病啊？ 不买。 你不买啊？ 啊， 我买。 那是，你们家出事了。 哎，这怎么回事？ 你们家没出事，你买花圈干什么？ 嗨，别提了，他奶奶带着他呀，上姥姥家串门去了 啊。 到老家，他看他老爷儿手里拿着一个花环。 花环？哦，就是欢迎外宾用的那花环。 对，他非要拿着玩 啊。 他奶奶哄他，别回给老爷儿玩坏了，咱们多能碰见，咱给你买一个。 哦， 他就记住了。 嗯， 老子领他出去了，到街上碰着熟人那儿聊天，他滋溜就钻到我们门口那花圈店了。 就您那胡同口去年开张那松柏花圈店？ 对对对， 进店里去了， 钻里边去了，非要那花圈。 嗯， 奶奶不给买啊，躺在地下了。正好我赶到那儿，您说我心里别扭不别扭？ 太别扭了， 没像你这样的。 说说他。 就是啊，他不懂事儿，你还不懂事儿啊？ 这说谁呢？ 宝，起来， 干嘛？ 奶奶不给你买，爷爷给你买。 爷，这叫什么爷爷？ 什么叫什么爷爷？这我们孩子一片孝心。 哪儿叫孝心啊？ 哪儿叫孝心？爷爷死了，孙活的给爷爷买花圈，爷爷能知道吗？ 啊， 就是爷爷还活着，他给爷爷买花圈，多好玩儿啊！ 您呐，别拿这事儿解心宽了。 干嘛？ 就买一花圈 啊？交完钱买完了，这花圈还真够个儿 啊！ 我一人还搭不了。 那怎么着？ 拿不动，老伴儿帮忙。 嗯， 咱俩人搭着。 是啊， 嘿，我跟我老伴搭这花圈，我们这孙回在头上走，点点，嘿，刚一出花圈店，嗯，碰见一位，哟，高先生 啊， 您哪儿扫墓去？ 您说什么？ 我说上我们家扫去。 这没听说过。 搭回来往屋里一摆，我才知道。 知道什么了？ 感情这东西不是在屋里摆着东西。 当然了， 越瞧越别扭。 是啊， 这怎么办 啊？ 宝，爷跟你商量点事儿。 怎么商量？ 咱们家在一楼住， 哦， 是不是把这东西摆在外边去？ 搁在哪儿？ 搁咱床根底下好不好？ 这孩子同意了吗？ 啊，得到他的首肯。 你瞧，还转身还首肯， 刚摆在那儿 啊！ 您说多寸？ 怎么了？ 我们对门张二婶跟李大妈俩人买菜回来， 哦， 打这一路过一瞧，张二婶吓一跳，哟，这谁进来？ 嗯。 这怎么回事？这是谁啊？ 是啊， 一瞧我们小宝在那儿了 啊， 赶紧过来问宝 啊， 这是谁的？ 孩子说什么？ 我爷爷的。 啊， 爷爷的。 嗯， 哎呀，老高是有点齁的喘，也不至于走这么快呀。 嗯， 这李大妈说，不，你等会儿，你等会儿，我问问。 嗯， 宝，你爷爷呢？ 孩子说什么呀？ 爷爷走了。 这孩子那意思呢，刚才您在这儿，现在您回屋里去了。 哎呦，李大妈夸我。 夸什么呀？ 您看看人家老高， 嗯， 真会教育孩子。 怎么会教育？ 这么点小孩竟说大人话。 说什么大人话了？ 爷爷死了都不说死了， 嗯， 说走了。 说 嘿，这个不对，不对。 怎么不对？ 他这花圈上怎么没有那缎带呀？ 人那叫挽联、 啊、 写上谁谁谁千古那字样 没有啊？ 啊， 李大妈说：“嗨，这刚送来的， 嗯， 人家八车在屋里正写着呢。” 真能瞎猜。 他二婶儿啊， 啊， 咱们可别愣着了。 怎么着？ 咱们买去吧。 买什么去？ 花圈呢？ 买去了。 哎呦，别等人家报丧了，快去吧。他这么一嚷嚷，我们街坊四邻都去买去了。 啊， 一壶我们窗根底摆了十好几个。 好嘛！ 哎呦。我们小宝这高兴哦， 他怎么高兴？ 爷爷买一个，一会儿来这么多，多好玩啊！他高兴 啊， 花圈店更高兴了。 花圈店怎么着？ 不到一个小时，把半年的货都卖出去了。 好嘛，鸡鸭的都出手了。 这回好了 啊， 有了缎带了。 哦，写上那挽联了 啊？ 怎么写的？ 高先生千古 哦， 高伯伯垂青 哦， 高大爷安息 嗯， 还有一位写古词的。 什么古词儿？ 高老太爷驾鹤西游。 驾，这意思是说您骑着仙鹤上西边旅游去了。 没错。 您去了吗？ 没敢去。 为什么？ 怕回不来了。 回那没法回来。 咱说这人呐，什么事都怕巧 啊。 正乱着了 啊， 我们单位来了一位。 单位来人干嘛来了？ 给我送飞机票来了。 送飞机票干什么？ 让我上西安旅游去。 哦，组织老干部活动。 来的这位是天津人。 嗯， 哎呦，一看我老伴在门口站，俩眼发直，他过来了。老嫂子， 嗯， 老嫂子，你这节哀顺便吧。 嗯， 这黄泉路上没老少。 是， 单位啊，叫我给他送飞机票来 啊， 让他驾鹤西游。 哎，这嗯， 他把那缎带词念上了。 好嘛， 没想到他都提前走了，我还得赶紧回去。我回去给他城里治丧委员会，我领丧葬费去， 给活人领丧葬费去。 我在屋里一听，我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 啊， 蹭我就钻出去了。 出来干嘛？ 我说我要飞机票。 嗯， 我不要丧葬费。 就这嗓子。 这位胆儿小，一看，哎呦妈呀， 啊， 这扎实了，这是。 好嘛，您听听， 嗯， 就您买这花圈，您惹多大娄子？这点 谁出的主意？ 谁出主意？ 你说的。 我说什么了？ 孩子要就得买啊。 就是，当然，您说这么多花圈，他怎么办啊？ 退是退不了了。 那是， 我一看，大伙儿都在这儿，几位真热心帮忙。 嗯， 待会儿走的时候，每人拿一个走。 干嘛呀？ 拿家哄孩子玩去。 不要。 娱乐大篷车，开心乐呵呵。 各位正在搭乘的是娱乐大篷车，我是您的司机韩涛。高英培虽然是以顽强的毅力重返了相声舞台，但病魔却再次向这位坚强的老人发动了疯狂的袭击。1995年和1998年，高英培的脑血栓又两度复发了，病情是一次比一次严重。 高英培开始出现了说话吐字不利索、喝水吃饭经常呛着、身体右半部没劲儿等诸多症状，他不得不做出了心痛的决定，离开了舞台，离开了他最亲爱的听众和朋友。2001年初，高英培回到故乡天津调养病情，在天津的几个月是他患病以来最快乐的时光。他喜欢让家人推着他在天津熟悉的大街小巷转上那么一转，他喜欢坐在车上看着海河两岸日新月异的变化。当在街上被人们认出来的时候，热情的人们都会把高老先生围拢上来，亲切地叫上一声高大爷。这一句高大爷让高英培的心中充满了无限的感动，他仿佛又看到了跟老搭档范振钰一起在舞台上为广大听众和观众演出的那个场景。哎，每当这个时候，高英培都会激动地流下热泪。下面呢，我们再来欣赏一段高英培范振钰合说的那段天津风味十足的经典名段钓鱼。 相声啊是口头文学， 对， 语言的艺术。 哦， 我们这工作不好搞。 是啊， 有的人呢把我们的工作看成很简单。 谁啊？ 我们街坊就这样。 你们街坊怎么回事啊？ 他是咱们天津人。 哦， 说话天津口音非常的浓。 是， 见着我面跟我聊天。 哦，说什么？ 喊我的名字。哎，港盘，多子有功夫我跟你一块儿掺和掺和行吗？ 哎，我什么叫掺和掺和啊？ 不是，您说这什么话？什么叫掺和掺和？掺和掺和就是我呀，跟你们一块儿，咱们热热热。 不懂这种话。 我说您这话我都听不懂啊，什么叫掺和掺和热热热？ 就是啊， 跟您说呀，我们这是艺术。 哎， 得了，别来这套了。嘛艺术啊？你们那玩意有嘛了？不就俩人往那一站一掰乎，不就完了吗？这 不，这是轻视艺术啊。 他这个人呢可就这样 啊， 看什么工作都简单，看什么工作都容易， 要是做起来呢， 实际上搁在哪儿哪儿也不成。 能说不能干， 不学无术，光会说大话。 嗯， 我们街坊那家人家在钢厂里工作，一到公休日的时候，人有个爱好。 爱好什么？ 爱好钓鱼。 哦，钓鱼。 这钓鱼啊是个慢性子活，你得懂 啊。 来个鱼竿，拴这么一根鱼弦，中间来个漂，底下来个钩，拴这么一个千斤坠，下好了鱼食得上河边那儿等着去，用这眼睛啊老得盯着那鱼漂。 哦， 多的那鱼漂往下一沉，一甩竿才能钓上来了。 对， 慢性子。 哎，得是行家， 急脾气也钓鱼去 行不行啊？ 河边一呆，啊，走，这怎么意思？啊，走，爷怎么上不来了呢？叶儿还上来了， 太急了，这 上不来没关系，我下去吧。 下去干什么？ 下去摸去了。 这是钓鱼吗？ 他这摸鱼呢，这 这不像话。这个 人家没事老钓鱼，回来呢就在院里熬鱼。 嗯， 他爱人看着眼馋了， 哦， 就跟他说：“哎，我说。”二他爸爸， 什么叫二个他爸爸呀？ 他们有个孩子，小名叫二个。 哦，指着孩子叫。 对了，哎，我说，二他爸爸，你看人家大哥呀，没事人家老钓鱼去，回来就捞鱼吃，好家伙，这玩意儿多哏儿去。 哦，看着哏儿啊， 他可就接过来了。马文，老钓鱼去，我又不是催。我不去走弯了，我要去也到那闭着眼拿个百八十条来。 拿多少？ 这钓鱼有钓百八十条的吗？ 这我还没见过。 他爱人一听高兴啊， 嗯， 哎呦，二的爸爸，你要能钓明儿你钓点多好。行，你甭管了，明儿我顶钓去吧。真不含糊 啊！ 出去之后把钓鱼的用具都买齐了，鱼竿啊、鱼弦呢、啊、鱼漂啊、千斤坠，连那钩在鱼食都预备齐了， 全套。 第二天早晨一起床，哎，三二的妈妈，你给我烙糖饼。 哎啊，烙糖饼干什么？ 我钓鱼去。 钓鱼带糖饼？ 呀，饿了我好垫垫呢。 哦，是是是， 还真不简单。早晨7:30走的，下午4:30他回来的。 钓多少？ 一条没钓来， 白去了。 一进门他爱人就问：“哎呀，二的爸爸，你钓来了吗？”还别提了，钓嘛呀， 我去晚了，到了一看呢，好家伙，这波过去了。 哦，什么过去了？ 这波过去了，这鱼有论波的吗？ 没听说过。 这波过去了，鬼西湾一打听啊，明儿还来一波了。 哦，明儿有一波。 哎，有马四儿，咱明儿见吧。明儿明儿说，明儿说，你先睡觉。 哦， 第二天早晨起来，哎，谁？二的妈妈，你给我烙俩汤饼。 俩了， 改俩汤饼。还那终点走的，又是那终点回来的， 这回掉多少？ 一条没掉来， 还是白去。 一进门，他爱人又问：“哎呀，二的爸爸，你掉来了？还别提了，掉嘛呀？我到哪儿还真赶上这波了，我也下好了杆，来几个小孩一洗澡，噼里啪啦一扑腾，给扑腾没了。 这个寸劲儿的， 哎呀，急得我这身汗呢。鬼气我一打听啊，明儿还来一波了。” 明儿又一波， 哎，听说明儿这波可不错啊！ 哦， 明儿这波哎都是咸带鱼。哦、 不是河里边跑出咸带鱼来了？ 您说这不胡说八道吗？这 就是啊！ 正在这个时候啊，同院有一个姥姥在他们屋串门，打算借这个机会呢说他两句。 哦，劝劝。 哎呀，大哥呀，我说你两句吧啊。哎，您说话都没谱啊，现在你都变胡天了， 真是 连我这上年岁人都懂啊，河里愣出了咸带鱼。哎，得亏你碰见咸带鱼呀、 啊、 你要碰见橡皮鱼可更麻烦了， 真是。 哎，以后啊别说大话，看人家老钓鱼啊，人家懂啊，懂啊就会懂，不懂就说不懂，能钓就说能钓，钓不来多栽跟头啊， 真是 多寒碜呢。 哎， 人这不劝他吗？ 这是好话呀、 啊、哎呦，他倒跟人急了。哎，老聂怎么着？哦，他们都钓来，到我这钓不来，我告诉你老了啊，就从您锁上我钓去，我要再钓不来打这起，我跟您说，您就照您的锁上爬了，我来半身不遂，你在我身缺大德了。哎， 班长至于吗？ 谁没想您去，你要不怎么，那谁二的妈妈，你给我烙仨汤饼。 仨了， 改了仨汤饼了。他爱人一边烙着饼啊，一边可就琢磨了，哎呦，二的爸爸你个整根儿啊，要说鱼啊你是一条没钓来、 嗯、 你这饭量可见长。 对呀、啊、都仨汤饼了。 第三天呢，扛着鱼竿就奔了鱼市。 鱼市 上鱼市里学磨去了。 哦， 一进鱼市把卖鱼的吓一跳，哟，这位怎么钓我们这儿来了？ 人家看着新鲜， 他还过来问呢，哎，卖鱼的，这多少钱一斤？卖鱼的一瞧，怎么这位同志扛着鱼竿买鱼？ 哎， 哦，您问这个，两毛五一斤，一块钱四斤， 一块钱四斤， 活吗那个？您瞅啊，个个活。 哎，还怎么不喊我啊？ 个个活，骂你了，您给我来一块钱的，您给要四斤，再来四斤，人给他要四斤鱼。 哦， 四斤给您搁哪儿？哎，别搁哪儿你了，饭量够吗？您瞅啊，四斤高高的，嘛四斤高高的，再绕两条，再绕两条， 这叫什么人格啊？是， 非叫人绕两条不可。 结果呢？ 人一看没办法，绕他两条吧。 哦， 四斤高高的又绕您两条，给您搁哪儿？到兜子里，到兜子里头。那个有他就好办了，这个 好办了， 这回都算行了。这个，拿着鱼可就回家了。到家一进胡同就这嗓子，二他妈妈。你快拿大木盆来、哎、好家伙，我可赶上这波了、 哎、 啊， 他嚷什么？ 嚷嚷嚷嚷，叫同院的知道知道他掉来了。 哦，这是显示自己。 这一嚷嚷呢，同院的都出来了 啊， 姥姥也出来了，木盆往院里一搁，一放水，一倒着鱼，真不含糊。 怎么 这鱼一见水啊，个个活。 好啊， 他可就忘了一样。 什么？ 买的鱼跟钓的鱼不一样。 怎么呢？ 钓的鱼是有大有小，什么鱼都有 啊。 买的鱼呀、啊，一边大。 哎，对呀， 这姥姥越看这鱼越纳闷儿。哎呀，大哥呀，你了这技术够高的啊！ 啊， 你了这鱼都一边大呀！哎呀，您这四钓的嘛，您这别再买的吧。就这句话，他可急了。 哦， 哎，老你也怎么着？哦，到他们都掉到我这埋的。我告诉你姥姥啊，打那天你了说我，我可没说你了别的。咱们在医院住这么些年，他可都老娘们了。我告诉你了，就从你所我还怎么？我告诉你了啊，就从你所上，我找房我搬家，我铁条我换房，我不跟你在院住了。借图嘛去的， 他爱人一琢磨怎么定呢 啊， 为这跟人吵架不值当的， 就是 打算从中给打个圆盘 啊。 哎呀姥姥您可别这么说话呀，您看您这么大年纪了没有，说话可真不是地方，这怎么埋的呢，这怎么埋的呢，是掉了的啊，是掉的，二十八你甭着急了，是掉了的，这点鱼你掉了跟二斤多。 嗯， 他接过来，妈来二斤多，自己还搞搞去了啊，你不信你问去，就见人还绕两条了，还是埋的。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就是高英培、范振钰合说的相声《钓鱼》。高英培先生虽然因病离开了舞台，但是他却始终关注着相声。2002年的元旦正值央视相声大赛进行的如火如荼之时，病重住院的高英培一直在病房内坚持观看比赛，看到选手们生龙活虎的表演，重病缠身的高英培笑得像孩子般的开心，因为他从这些年轻选手当中看到了相声的希望。2002年的2月14日，这位给人们送去了无数欢笑的相声名家与世长辞，但他在相声中所塑造的那些个经典人物形象却永远留在了人们的心中。好了，各位，在今天节目结束之前，我们再来欣赏一首周华健演唱的歌曲《其实不想走》。在这里，司机韩涛代表调度大熊、技术叮当，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旅程不见不散。 你总是说我在这样孤单时候才会想与你联络，然而谈得清，说的爱不够，说来就来，说走就走，怎么会不懂我，怎么会不知道女人的心是脆弱，寂寞不是我不能够忍受，只是每一天我想你太多，其实不想走，其实我想留，留下来陪你每个春夏秋冬，相信我，再不用多久，我要你和我今生一起度过。其实不想走，其实我想留，留下来陪你每个春夏秋冬。你要相信我，再不用多久，我要你和我今生一起度过。怎么会不知道女人的心是脆弱，寂寞不是我不能够忍受，只是每一天我想你太多，其实不想走，其实我想留，留下来陪你每个春夏秋冬，你要相信我，和我今生一起度过，其实不想走，其实我想留，留下来陪你每个春夏秋冬，你要相信我，再不用多久，我要你和我今生一起度过。